大家好，我是明贤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 第207，阴雨明贤。挂断电话，明贤拦下了一辆出租车，坐到另外一个区域，又换成地铁，终于来到郊区外的一处废弃的厂房。这里距离市中心起码有2个小时以上的车程，许多刚到申城的人也许很难想象，在他们印象中繁华无比的国际都市也会有这么荒凉的地方。明贤走到厂房旁边的铁皮屋，抬手拍了几下，门很快打开，黑暗中传来不满的语气： 不要拍这么大声，我能听见。 这声音很年轻，只是阴沉沉的，似六月乌云盖顶，随时都会遇来一场狂风暴雨。不过明贤对此无动于衷，他跟着对方进入昏暗的室内，略扫一眼就将恶劣的环境尽收眼底。 为什么不换个好点的地方？ 你以为我不小吗？耽误练魂做法，动静太大，老城区里面八婆多，随便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他们跑去报警。为避免误了阴雨先生的大事，我只能搬到这里来。别废话了，你到底有何贵干？ 就是为了你练魂的事。你想杀多少人我管不着，但你上次在动漫节动手就已经差点被人发现了，现在又在望月湖下手，你知不知道这两个地方都是特管局重点盯梢的目标？他们已经怀疑上我了。 那不正好吗？你负责引开目标，我来做事。 我不会帮你收拾烂摊子，你必须换别的地方动手。 不可能，申城人口多，生机大，正好那里地脉流动，还有我准备了许久的杀手锏，现在只差2条人命，封印就能破除，到时候离阴雨先生的目标又更近一步。你既然知道特管局盯上我们，就应该出面帮我引开。 你以为特管局的人是傻子吗？他们迟早会查到你身上。 男人抬眼盯住他，眼珠充血，面上青筋遍布，殊为可怖。 你只要帮我拖过这段时间，等到封印破了，我们就可以一走了之了。 这我无法保证。 明贤，别忘了你的主人是谁，别忘了是谁让你从一张琴修成人身的。如果你不肯配合，最后坏了阴雨先生的大事，后果你承担得起吗？ 我的主人是阴雨先生，不是你，后果如何轮不到你说了算。你只要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就足够了。 明贤冷冷淡淡，寸步不让。男人勃然大怒，超过招魂幡直接就朝他抽过来。明贤往后退开，手中丝线射出，牢牢缠住对方的手，稍一用力，男人惨叫一声，身不由己地被往前一拖，踉跄地摔倒在地。 好好当你的走狗，不要跟我过不去。 是吗？ 男人的声音忽然变了个调，依稀带着回响，他背后缕缕黑气氤氲升起，渐渐形成了一个模糊的黑影。明贤微微皱眉。 明贤，阴雨明贤。 年轻的嗓音逐渐染上苍老，熟悉的语调令明贤一怔。 阴雨先生，您怎么？ 男人的嘴巴一张一合，双目无神，仿佛傀儡。 他身上有我的一缕魔气，我可以借由他来督察事件的进度。 原来如此。 明贤垂下眼眸，遮住情绪。 破坏石碑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，虽然龙神他们尽力阻止，但命定的事实并不以任何人为意志而转移。魔主大人注定会重新复活崛起，地狱之门打开之日，就是世界重回深渊之时。明贤，我亲爱的孩子，申城很关键，不管他要做什么，你都必须配合，明白吗？ 我明白了。 我相信你可以做到，不要让我失望。 说完这句话，黑气倏然缩回体内，男人身体一软，跪倒在地上剧烈咳嗽，连鼻涕眼泪都呛了出来。明贤冷眼看着对方的狼狈模样，没有上前帮忙的兴趣。男人见状怀恨在心，但好汉不吃眼前亏。 现在清楚了吧？我身上有着阴雨先生的魔气，你最好不要与我作对。 明贤负手看他，居高临下，就像看着一条狂吠却毫无反击能力的恶犬。 那你也只不过是阴雨先生的一个传声筒罢了，好好发挥自己的价值，免得等无用之时惨遭抛弃。 你， 男人大怒，却不敢再动手，他知道自己不是明贤的对手。 听说你身上还有一部分中国人的魂魄，是阴雨先生促生你化形的时候，把一个叫董继兰的人也融入到你的身体里了。所以你是不是还想着有机会能投靠特管局呢？ 明贤没有与他斗嘴的兴趣，直接转身离开。男人在他身后冷笑。 我劝你还是别妄想了，你手上沾过中国人的血，特管局是不会要你的。阴雨先生的吩咐你最好记住，还差两条人命，我很快就能大功告成了。 明贤的脚步没有半分停留。冬至他们这边的进展却不大顺利，那名叫江朗的男生送到医院时就已经停止了呼吸，在他父母的强烈要求下，医护人员还是尽力做了抢救，但抢救无效，男生被送进停尸间。冬至和刘清波随后赶过去，以官方的身份介入调查，但两人在医院待了一个小时，却没能从尸体上发现什么被谋杀的痕迹。也就是说，对方的的确确是溺水而亡的。这个结果令两人有点失望，但他们很快又接到警方的消息，说是江朗的父母因为伤心过度迁怒，被江朗表白未果的那个女生，双方现在正在校园里闹起来。这种纠纷本来与冬至他们无关，但两人希望在学校里再找找线索，就又赶了过去。对于方安安而言，这是完完全全的无妄之灾，他从来就没跟江朗交往过，只不过拒绝了对方的喜欢，谁能想他就这样让江朗承受不住跑去跳湖自杀。要说冤，没有人比方安安更冤了，但对于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是没有道理可讲的。他们直接跑到方安安的宿舍，找到躲在宿舍里没出来的方安安，对他破口大骂。江朗的母亲甚至还动了手，把一个初二的小女生吓得脸色煞白，老师们又急忙赶过去，现场真是乱作一团。冬至跟刘清波过去的时候，江朗的父母已经被校方的保安带走了。方安安在宿舍里默默地哭泣，他的舍友同学在旁边安慰，宿管员带着冬至他们进来。一帮小女孩看着两个陌生男人，原本惶惶的神情更添不安。 同学们好，我们是警察，想过来询问一下方安安同学几句话，麻烦大家先出去一下好吗？ 几分钟就行。 见方安安脸上流露出害怕，宿管老师忙道： 别怕，老师也在。 冬至弯腰看着方安安： 你别害怕，江朗父母打人的事我刚才也听你们老师说了，回头拿到监控的话我还可以帮你讨回公道的。 也许是冬至平易近人的语气，又或者温和无害的表情，让方安安逐渐卸下了防备。舍友出去之后，方安安在老师的陪伴下将昨天晚上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。事情很简单，江朗把他叫到湖边告白，然后被拒，他很快就走了，根本没停留多久。而且当时天太黑，方安安甚至连江朗什么表情都没看清。望月湖有监控，但麻烦的是他们当晚在的那块地方正好是监控死角。冬至跟刘清波没能从方安安的话里听出什么线索，因为江朗的死亡是在他离开之后的事情，方安安根本没有目击现场。安慰了小姑娘几句，冬至他们起身离开女生宿舍。路过同一层其中一间宿舍时，忽然有个小姑娘从门内探出头来。 请问你们是警察吗？ 是，有事吗？ 胖胖的女生左右看了看，又上前一步。 你们相信这世界上有妖魔吗？ 要是换了别人，那肯定是觉得对方在开玩笑，转头就走了。但冬至一愣之后点点头。 我信。 尹香雪兴奋起来，她还以为自己会被骂一顿，没想到对方居然说信。 我看见江朗是怎么死的。 你真看见了？ 对，我那时候看见江朗去湖边，一时好奇就跟在他后面，没想到他约了方安安，后来方安安走了，我就看见。 回想当晚看见的情形，他仍然禁不住打了个寒颤，到嘴的话怎么也吐不出来。 不要紧张。 冬至拍拍他的肩膀，看似是在给他鼓励，实则不经意手一扶，以步天罡气将他肩膀上的阳火拔高了一些。每个人头顶双肩生来有阳火，可驱邪退阴，阳火熄灭则气运衰微。 好了，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哦。